不想让你找到我，一念我有些人原谅你，再次再次又回到原点。我不要时人时事强词夺理，我想要消失在你的视线里，就让我不再接你电话，电话电话都删了吧，就让我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你身边藏着悲伤的情。哦，如果你还放纵，我就放下去。的爱情不是唯一，我的爱情里只有你，就让我飞出去。有你的爱情不是唯一，我 的爱是一直有你，就让我飞出去。就似就要扩充这海中，跟他呼叫，船因从前划过，誓盟是如何重要？今天的挣扎知多少？再见的欢笑，没法望到，仍然如追忆般。到处人群在笑，猜说情早逝了，欢欣结局小中更笑，无止境的灯不甘心动摇，一分一刻也感到寂寥，却总想到唯有你，要这一生再没缺少，人